新唐美小华电台 Capital 高我会下期频道，现在有五幺报告干扰新闻。本地官兵团的新兵呢，回落到5000起以下，报4578起。另外有两个人病逝，早日的新兵呢，比昨日救了1800多起，也是将近三成。其中107起新兵呢，由境外输入，几乎是本土病例。每周病例传播率微升到1.14。卫生部讲，顶个月所有经过全基因组排序的本地甲境外输入官兵的病例，传播感染的确定是奥密克戎变种毒株。其中本土病例当中，99%感染 BA.2 毒株，其余1%是 BA.1 加上一个破血的毒株。新港综合医院推出端午透明防护塔的医用口塔，帮助语言治疗师加患有语言障碍的患者进行更加有效的治疗。新港市人力事会的现任管理代理公司表示，公司是因为无够员工，而决定卖参加新港市政会新管理合约的竞标。公司负责管理的万国、康普华加富国三个分区合约将在明年1月底到期。由反对党、工人党管理的新港市政会较早前表示，因为无收到任何公司的投标书，明年初将直接管理新港所有的分区。世界卫生组织授权紧急使用中国康希诺生物公司研发的克维沙官兵疫苗，这是第三款获得批准紧急使用的中国官兵疫苗。另外两款是国药加科兴疫苗。朝鲜的官兵疫情持续严峻，当地国在有两起死亡病例。官方媒体朝鲜中央通信社报道，当地新增加至少263370起发烧的病例。根据统计，自公开疫情以来，朝鲜已经出现超过200万起的累计病例。台湾新增加的官兵本土病例，搁在创下大的新高，累计本土病例突破100万起大关。当地新增加90331起本土病例，另外有59个人病逝，年龄在30多岁到90多岁之间。当地累计病例达到1058800起。欧洲的狗痘疫情扩散，意大利加瑞典通报了第一起狗痘病例，法国也出现头一起疑似的病例。患者的面和身体会出现红疹，并且会发烧、肌肉痛疼和胃寒的症状。大多数人在几礼拜内就康复了。第31届东南亚运动会消息，我国游泳队在最后一日的游泳赛事赢得4金2银2铜，总共8面奖牌。另外，我国头号羽毛球选手陆建友在男子单打项目中战胜马来西亚选手郭建宏，顺利打入8强。感谢新闻报告完了。